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来到了年初八四点钟，相信有的人呢也已经慢慢的开车回家乡，又回家乡了，要准备拜梯公，要过初九了。像 Broccoli 呢，今天主持完节目大概八点多九点过后呢，也是要回到我老家班定，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啊，就可以跟我的家人一起来拜天公啦。而这一次呢，如果你回到家啊，可能没有事情做的话呢，一定要来看一下我们勾选最新一集的勾选不信你美不起来呀，他也是 Kaylee 的一个 Reels 来的。这一次呢，他就在街头玩了一个飞盘街头挑战，来看看他在玩的时候呢，这些路人给他的反应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听吧。 这个就是不信你美不起来的升级版，所以你们要小心了，我会时不时就出现在你们的学校，让你们来挑战哦。 OK， 他就真的在路上呢，在大学这样子去玩了。没有想到呢，同学们的反应都那么好，那么快都可以接到这个飞盘呢。而且有几个人呢，还几度快跌倒了。大家想要看到呢，这些人到底是不信你美不起来，还是你跌成这个样子？你去到勾选的 IG， 还有 Kaylee 开心的 IG 呢，就可以看到完整版啦。设置勾选 Be Your On Trend。 你猜猜我想要吃什么？ 我猜你要吃火锅，火锅后来个蛋糕，蛋糕后要去公园散步，散步过要回家。 How you know？ 因为勾选猜猜猜。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Easy 的 Go。 马上给你今天勾选猜猜猜猜什么冷知识呢？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啊，哎呀，它是跟今天有关的。很抱歉大家，因为新年就是要讲新年冷知识嘛，再给我们讲差不多一个礼拜就可以回归就是一般 normal 的一些冷知识啦。今天大年初八啊， Broccoli 应该也不会问你就是比较简单的问题，说大年初八要干嘛呀。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听过，其实在大年初八的时候呢，都要吃一个东西，它叫做腊八粥啊。腊八粥为什么要去吃它？最初的含义是什么呢？这才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啊。四个选项让你猜， A 用来祭拜财神的，还是 B 呢用来祈求丰收和健康，又或者是 C 呢用来纪念春节的，因为可能春节要过了，还是 D 呢拿来宴请你的亲友，可能你煮了这个腊八粥呢，就可以拿来送给你的左邻右舍啊，你的好朋友啊，老师同学或者上司等等等的。你觉得是 ABCD 哪一个呢？马上哇塞进来勾选 Cellcom DG5G 号码 0169988889， 告诉 Broccoli， 记得去掉勾选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条规和私人影是全条例。 Cellcom DG Prepare 5G 无限可能，卷脑专属，享用无限 5G 流量，无限网速，随时畅享娱乐。现在就与 Cellcom DG Prepare 5G 开启我们的无限时代，手机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欢迎光临，一起来我的家，鞭炮噼里啪啦，把幸福都交到你家。这个新年祝福你大步向前，能万事如愿，不出和来晴天。 春风来到我看风，冬季变成了闹钟。 阿妈说 新年要穿得红彤彤， 做米也打个破洞， 出门拜年加摩托， 快点马达 快点走路， 简简单单的生活， 万家灯火，谁没度过潮起潮落？忙忙碌碌的生活， 不欢乐，人生才算有收获。 我的家虽然没有。 什么大富大贵的生活，但他们总是给我满满的力量， 让我勇敢去飞翔。欢迎光临来我的家，鞭炮噼里啪啦，把祝福都送到你家。新的一年，我祝你快乐满天，过个丰收年。欢迎光临，一起来我的家，鞭炮噼里啪啦，把幸福都交到你家。这个新年，祝福你大步向前，能万事如愿，福祝和来晴天。 勾选 V 有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第二大影 Jess 嘉先、陈文强、陈佳琪、陈安利的《春风来到我干蹦》。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一猜啊，大年初八啊，要吃一个东西呢，叫做腊八粥嘛。那这个腊八粥最初的含义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去吃它呢？有四个选项。让你猜 A 用来祭拜财神的，还是 B 呢祈求丰收和健康，又或者是 C 呢用来纪念春节， D 用来宴请的亲朋好友的。听听看我们听众朋友 Andy， 你觉得是哪一个选项呢？ 初八快乐呀、啊！我觉得呢答案是 A 吧，因为好像初八那种晚上呢，就是属于那种拜财神啊，就是那种拜天公啊那种意思吧，所以呢我是觉得这种就是这种祭拜财神呢是属于那种就是迎接初九那种意思吧，我是觉得答案是 A 了。 所以你觉得初八要吃这个腊八粥跟我们初九拜天公两者是 related 的，是有可能的。嘿，肯定是噶，真的是这样子吗？期待有更多更创意的答案。但是大家其实有吃过腊八粥吗？它呢其实是有很多种的谷物、豆类、干果，像是红枣啦、花生啦、莲子啦、桂圆等等熬制而成的。不确定在马来西亚这边会不会有人常在吃，但 broccoli 之前两年的时候，我的亲戚真的是煮过一碗，我个人觉得是蛮不错。然后我这位亲戚真的说，因为今天是初八，要吃这个腊八粥，所以我才有这样的一个冷知识。你有吃过吗？你知道这个题目怎么解吗？回来我们再猜喽。手机过炫 B 完全， 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版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版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版。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能够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你心里的那股释怀和格局。只要内心不慌乱，连世界都难影响你。你可以消沉，也可以抱怨，甚至可以崩溃，但不能丧失自愈的能力。人生啊，不一定要赢，但绝对不能输给过去的错误。我 Broccoli 李伟俊希望你无论身处何方，陷于何地，都要向下扎根，向上开花，不负生活，也不负自己哦。 勾选 Bio on Trend， 我是莉亚佩珊，在这里祝大家马到成功，快乐马上有，运气马力全开，梦想马不停蹄，想做的事都会有人支持，想要的生活呢一步一步都会实现，新的一年里每天都要笑容不断，万事 all right 酷达达。 接春季到来， 炫比有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Astro 艺人合唱的《All Right 年》。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炫猜猜猜。 够炫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猜这个冷知识啊，跟大年初八有关系的。大年初八相信很多人已经复工了，那今天你在工作的时候呢，有没有你的上司还是你的同事送上了一碗腊八粥给你喝，给你来吃吃品尝一下？为什么年初八就一定要吃这个腊八粥呢？它最初的含义是什么呢？有四个选项让你猜。 A 用来祭拜财神，B 用来祈求丰收和健康，还是 C 呢用来纪念春节，又或者是 D 呢拿来宴请你的亲朋好友啊？ ABCD 来听听看，听众朋友们，你觉得 腊八粥最初的含义应该是 B， 祈求丰收和健康吧，因为他们在初八的时候会拿来拜祖先，然后会说想起健康那些，所以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B 吧。 哦，所以你们的家是真的会煮这个腊八粥来拜祖先的吗？来听听看 Jazzy 呢，你觉得？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B， 祈求丰收和健康，因为呢，有听说这个腊八粥呢，是人民用来祭拜神灵，然后呢，是因为感恩，有好的丰收。所以呢，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B， 好像也合理哦。因为你说人民拿来祭拜神明的话，刚刚我说的像红枣啊，或者是一些谷物啊，是可能早期农民们他们可以自己种出来的，然后拿来感谢可能老天爷给他们好的天气，让他们有丰收。这样子说好像也 make sense 哦。可是是真的发生在初八吗？回来给你正确解答了。设置过选 B 有 on trend， 过选 B 有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杯水一战》。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炫猜猜猜， 勾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它和今天这个节日年初八要吃腊八粥有关的哈。大家应该也听过吧？年初八吃腊八粥，那为什么就是要在年初八吃腊八粥？吃腊八粥的含义又是什么呢？看看你今天猜得到没有啊？四个选项 ：A 啊，用来呢祭拜财神的、啊；还是 B 呢，来祈求丰收还有健康；又或者是 C 呢，用来纪念春节还有宴；还是 D 拿来宴请亲朋好友。今天其实大部分的人，哎，还真的是很厉害哦，应该有听爸爸妈妈讲吧，都选择了 B， 祈求丰收和健康啊。到底是不是正确答案呢？恭喜今天有 80% 的朋友们都答对了。 是的，也就是用来祈求丰收和健康的。对于可能还不懂什么是腊八粥的朋友呢，再解释给你，可能你可以问看你妈妈，或者是你可能附近的一些邻居一些堂食的店呢有在卖吧。它主要呢就是有多种的一些谷物啊，豆类、干果、红枣、花生、莲子或者是桂圆等等来熬制而成的，起源于宋代啊。当时呢也是意味着丰收、团圆还有祈福平安的，也被视为一个养生的佳品。而腊这个字呢，就是腊肉的腊，指的是年中拿来祭祀的一个月份，农历十二月。那腊八的八呢，就是年初八的意思。所以像刚刚 Jace 的答案就很接近了。在这个时候呢，人们都会希望啊，老天爷啊，可以保佑我们这一年风调雨顺啊，五谷丰收啊，让我们可以继续有米吃，身体健康，用来感恩老天爷的一个日子。希望大家学起来吧，舍这个身比较安全。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